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其实啊，等级我觉得倒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关键是，我们这个队伍中有两个辅助魂师，这样固然可以让大家的整体实力增强，但同样的，可战斗人员也要比别人少一个。总是要吃亏的。 吃亏倒未必，你忘记蓉蓉的七宝琉璃塔，哦不，现在应该说是九宝琉璃塔了，它已经有了第三魂技，对我们的整体辅助又能增强10%，而且还多了一种类型的增幅，足以抵消对手的人数差距了吧。 蓉蓉昨天早上就走了，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，我就怕她家人不让她回来了怎么办。她毕竟一个女孩子又这么小，我要是她爸爸恐怕也放心不下吧。蓉蓉的父亲似乎就她这么一个女儿，她可是未来七宝琉璃宗的继承人呢。 啊，不会吧，要是蓉蓉不回来，那我们史莱克七怪不就少了一个吗？ 这谁能说得准啊，我当然也希望她回来了。哎，小五，你和蓉蓉一直住在一间寝室，你看我追她到底有没有希望啊？如果一点希望都没有的话，我就尽快绝了自己的念头，省得以后更痛苦。 嗯，这种事我可说不好，蓉蓉也从来没有和我提过，不过我看得出她对你肯定是有好感的，但究竟是哪种感觉我可说不好，这要你自己去问啊。呀，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可怕的，问清楚不就得了。 你说的对，如果这次他回来，我就一定要先问清楚，趁着我们年纪都还小，先站上再说，否则以后等离开了学院，恐怕我就更没机会了。 什么叫站上啊，说的真难听。 哎，怎么叫难听呢，虽然你不说，可你早就已经做了呀，难道你敢说自己没把唐三站上？ 我好了，别废话了，快吃早点去，我早就饿了。 唐三一进入食堂就明显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，所有学员看着他的目光都十分怪异，有敬畏，有嫉妒，有仰慕，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。虽然和奥斯卡站在一起，唐三看上去并不起眼，但这食堂中的学员没有一个去看奥斯卡的，尤其是女学员。如果让小五来形容的话，这些女学员明显是发了花痴，毕竟魂师的择偶对象一般也都是魂师，在魂师的世界里，实力是一切的源泉，相貌和实力比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唐三昨天那一战虽然有不少的运气成分在内，但他毕竟是战胜了一位58级的魂王，他本身的实力也高达37级，在整个学院中绝对是佼佼者，这样一个学员又怎么可能不引起他人的注意呢？此时如果不是唐三身边的小五实在太漂亮了，又在用恶狠狠的目光警告着其他同性们，恐怕已经有学员要上来搭讪了。唐三简单地扫视了周围一圈后，神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三人买来早餐，找了一个临窗的角落吃了起来。 我真不应该和你们一起来吃早饭。 为什么？ 你没有发现所有女生都在看你吗？恨不得将你吃了是。要知道，在没有你的时候，这种目光可都是落在我身上的。 好你个花心大萝卜，回头我就告诉蓉蓉去，吃着锅里的还望着盆里的，难道你还想沾花惹草不成吗？ 小五，熟归熟，你要是在蓉蓉面前乱说，小心哥哥我告你诽谤啊。我怎么会招花惹草呢？我只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看那些女孩子而已，更何况她们又怎么能和我的蓉蓉相比？我的蓉蓉可是天姿国色， 哎，只是每个人都有虚荣心嘛，对不对？是男人怎么会不希望自己被很多同龄女性关注呢？ 哼，哥，你也希望被其他女孩子关注吗？ 不希望，我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。你看慕白和竹青就知道了，要不是慕白以前那么多女朋友，竹青也不会一直对他这个态度吧。 你看看我哥就不像你那么龌龊，你是猥琐的大香肠叔叔，我哥是冰清玉洁的千手修罗。 小我正吃早饭呢，你别让我吐出来好不好啊。冰清玉洁这四个字是用在男人身上的吗？ 那有什么形容啊，一尘不染。 受不了了，我换个地方行不行啊。哎，小五，你还真是你哥最狂热的崇拜者，恐怕他放个屁你都觉得是香的。 你才放屁，人家吃饭呢，小心我给你一个邀功把你从窗户扔出去。 别，我怕了你了。哎，我说小三，你怎么能调教的小五对你这么死心塌地的，教教我好不好？要是蓉蓉也能对我这样，我真是死都愿意了。 嗯，送你两个字，真诚。你只有让人家感受到你在真诚对待，别人才有可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。其实小奥啊，你可能自己不觉得，但我看得出来，蓉蓉对你还是和对我们不太一样的。当初我们离开星斗大森林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。你可要多多努力，想追蓉蓉可不那么简单。她背后毕竟还有一个七宝琉璃宗，除了要对她好以外，你还要尽可能的增强自己的实力，这样才能让蓉蓉的家人认可你啊。 嗯，这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 唐三在哪儿啊？ 正在三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的时候，突然从外面急匆匆地跑进来几名史莱克学院的学员，一进食堂就大喊大叫的：“ 找我！ 唐三，快去看看吧，泰隆他们又来了！” 怎么，他们还没完了吗？泰隆的父亲又来了？ 不只是泰隆的父亲又来了，这次连他爷爷都来了。 不会吧？ 小五，你去找赵无极副院长。 嗯。 小奥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 好。 就是又打起来了。 走，咱们去看看。 小五飞快地去了，唐三和奥斯卡在众多学员的簇拥下出了食堂，一起朝着学院大门的方向快速而去。食堂内还有很多没吃完早饭的学员，也顾不上吃饭了，看热闹更重要。弗兰德和柳二龙都跟着大师和戴沐白去猎杀魂兽了，他们一走，学院中的事务自然就交给原来史莱克学院副院长赵无极负责。虽然魂师不一定年纪越大越厉害，但从泰隆一家传承武魂来看，唐三猜测泰隆的爷爷很可能是一位强者，可能已经超过了70级也说不定。面对70级的对手，那自己将没有任何机会，而这就需要老师们来解决了。史莱克学院大门外，泰隆、泰诺分别站在一位老者的身边。这名老者须发花白，一头短发如同钢针一般在头顶根根竖立，身形看上去与大力王泰诺差不多，只是眼神要深邃得多，站在那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。这正是泰隆的亲爷爷泰坦，也是他们家族的族长。 爷爷，算我求您了，您就回去吧，这样下去我真的没办法在学院里混了。闭嘴。 别说泰隆，连泰诺都不知道老爷子为什么今天非要跟他们一起来这史莱克学院。昨天回去之后，泰诺没敢隐瞒，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得到的结果就是泰坦老爷子的一个大嘴巴和丢人两个字。今天一大早，泰隆和泰诺父子俩因为之前伤势没有完全恢复，还准备多睡一会儿，却被老爷子掀了起来，直接就带来了学院。老爷子也没说要干什么， 但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连泰诺都噤若寒蝉。泰诺很清楚自己的这位父亲那可不是个好脾气，那护短的性子比自己还要厉害，很可能就做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。 哎呀，当初要不是这样，家族也不会……老爷子不要太冲动才好啊，毕竟那个唐三也才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，老爷子总不会和他认真吧。 这时唐三和奥斯卡已经在一群学员的簇拥下从学院内走了出来。当唐三第一眼看到泰坦老爷子的时候，他的心就不禁收缩了一下。紫极魔瞳提升到芥子境界，他能看到的已经不只是表面的东西。他一眼就看出这位老爷子恐怕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。看他站在那里就像是巍峨的山岳，不动如山。 谁是唐三？ 我就是。 唐三缓步上前，同时已将体内的魂力提升到了最佳状态，随时都准备着应变。 昨天是你打伤了我的儿子和孙子？ 是的。 哦， 泰坦眼中突然光芒大放，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。站在他身边的泰诺、泰隆父子俩不受控制的同时被推出四五步后才站稳身形。包括唐三和奥斯卡在内，所有史莱克学院的学员都集体后退一步，空气在这一瞬间变得粘稠了起来。 你打伤了我的儿子和孙子，是他们没本事，但却不是我力之一族无能。我不会以大欺小和你动手，我们打个赌如何？ 赌什么？ 泰坦随手一挥，一根香从他袖中平飞而出，宛如利箭一般射出了数十米，定在了不远处学院的大门上，香头同时燃烧起来。 哇！ 看到这一幕，史莱克的学员们不禁同时惊呼出声。学院的大门乃是金铁锁住，而香又是多么脆弱，仅仅凭借力量就能将香钉入数十米外的大门，而香本身没有任何破损，这是何等的实力。 我不出手也不释放武魂，只要你能在我释放的压力下坚持到这株香燃尽，就算你赢。我让泰诺、泰隆两父子给你磕头赔罪，否则的话，我要你加入我们力之一族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